成，人已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秋。 决战东啊里城呀情。 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，唱《京韵大鼓》。

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今后是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吊一吊，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您就听看这刀枪眼还不错，真的。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，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 到了汉献帝十三国的关头，那曹操战天时称为徽州，孙雄啊得地利，家住龙楼，那刘备为人和，舍命逍遥，他无忧。 那么再一次感谢咱们北京的热情的许观众对我的大力的鼓励和支持，那么今后一定要好好干，感谢我们广大的北京观众啊。下一段再给大家唱一段老江州啊，希望大家喜欢啊。 陈烨为他伴奏的呢是我们著名的弦师脚横锦，请大家欣赏。 首先在此在座的北京观众向您拜一个年，祝您幸福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接下来我为你演唱单弦相思曲。 招宝接引他心怀

翻把那头车炸。我记了，贾瑞这么一听啊，咧着个大嘴笑。他哪知这王熙凤啊，口三杀他他的心思荡荡。王熙凤和贾瑞分手之后，心中是十分的恼火啊。心说：“好你个贾瑞，找到我二奶奶头上来了。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我王熙凤的厉害。”王熙凤他爸死是对多大平儿细笑，当时间二人。嚎叫狂徒哎那糟哎那糟好糟践吧，这天贾瑞果然把那凤姐儿来瞧，进门来尊声嫂嫂，问安的来呀，哎呀嫂，哎呀嫂嫂你可知道，王熙凤写以宣龙故意的卖弄风骚，笑想说迷信的假瑞不用眉目轻表，贾瑞这么一看呐，早已昏，哎那昏昏出窍。又有谁爱的谁谁知道，小贾瑞搭上这金钱要看那凤姐的荷包，又将她手上的戒指头的细瞧，凤姐儿说：“哎，大白天日的，不许你挨那瞎瞎胡闹。此事何地？你竟敢这样的轻薄？”穿台那儿等我，嫂子我有些话对你来笑，一言为定可要早爱那早些来爱到，小贾瑞说声好，您的吩咐我忘不了，磨头就跑奔小道。

瑞折腾了一夜，可没睡一觉，只落得感冒受风，咳嗽痰喘，外带发高烧。相思曲我唱到此处算一段，好与不好敬请各位多知道。接下来我为您反串白派将军大鼓，再为您效劳。我先为您演唱白派将军大鼓浅寻文的片段。

前去， 重整河山， 大海后 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柳欣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柳欣继续在空中曲苑等候您。